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春节假期过半，提醒您，从今天开始，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京西站周边的莲花池东路、西三环中路、广安路一线，北京站周边的建国门内大街、崇文门内大街，北京南站周边的陶然桥、西螺园路、杨桥南滨河路交通压力将逐渐加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合理安排好出行计划。 我在 CBD， 我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三里屯，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后海，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五棵松， 我在七九八， 我爱听 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动听音乐，辛辣点评，还有更多王牌福利，娱乐最王牌，精彩倒计时，三、二、一。 你好，过年好，春节快乐！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今天是大年初四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印证了我们在大年初一的时候那个预测？这个时候您的肚子是不是圆滚滚的啊？ 我估计听了上一期我们的节目之后，很多朋友今天就减肥了，你知道？ 哦，只要不要不听就好啊。还是送上新春的祝福。我觉得减不减肥不重要啊，至少现在此时此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可以在过年的时候有一份轻松闲适的心情？所以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好不好？ 或者说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在新年当中许下一个愿望。 是，今天是大年初四，我们依然在好听的歌声中欢度新年假期，就在娱乐最王牌。 潇洒。 一首歌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大年初四特别节目，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嗯，我们还是照例先来推荐一些最近的一些可以看的演出吧。 嗯， 因为虽然这个大年大家都挺忙的，过大年嘛，各种串门啊，这个吃饭啊，但是呢还依然可以用这个看一些演出陶冶一下情操，而且呢你看过年的时候人也不是那么多，是吧？嗯，挺好的。那我们先来推荐一个叫永恒的爱经典电影交响视听音乐会，今晚在国图艺术中心举行。 比如说乱世佳人、辛德勒名单，还有闻香识女人等等经典电影的经典配乐， 对，都会在这个音乐会，大家可以有机会听得到看得到，是不是啊？我再来推荐一个这个跟你这个性质不一样的。 嗯， 那看这个高雅艺术嘛，听音乐会，人呢可能比较安静一些，欣赏啊。但是听这个呢，你可能就不用那么拘着，可以笑啊，可以乐啊，甚至你还可以起哄，是不是？你还可以吁，这个就是相声的表演了。你说我笑，狗年周末相声俱乐部新春大半年的专场晚会，今晚啊，就在今天晚上大年初四。就是在海淀剧院，这个演出是相声艺术家李金斗来领衔的，还有陈印泉、侯振鹏啊，这都是我很熟悉的相声演员啊，也会带上一场欢声笑语的相声表演，嗯，大家可以去听相声。 墙壁立着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注意你的嘴型，咬字含糊不清，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都一秒，竞争着太急。分分分几七七，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叫我爱你。分分分分的跟你乐，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又大得到，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深深地说，说爱你我就大得多啊。转身靠着墙壁，立着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急。不分不分几七七，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不分不分的等等了，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又大得多。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这大舌头。说话有时我都说不清，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把他们放得疼的那个呵呵气息息，这是死这是死一无语啊，哦哎哎哦哦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有大舌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大 我发现过年期间蹦擦擦很多哎， 你怎么每次都要这么形容这个芭蕾舞啊？蹦擦擦，这个哎呦，这个我比较熟悉， 嗯， 对，天鹅湖嘛，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小天鹅， 我记得我也跳过，没有开玩笑。以前我记得是 四小天鹅那种， 有一次年会跳过啊。这个乌克兰基辅儿童芭蕾舞团今晚会在北展带来一场经典的芭蕾舞剧，就是《天鹅湖》。 嗯， 因为基辅儿童芭蕾舞团呢，其实有很多的儿童演员，剧中的这个剧团的成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特别不容易。嗯， 另外呢，《温暖的记忆》《难忘的歌》著名歌唱家经典民歌新春演唱会呢，今天晚上会在中山音乐堂上演。 嗯，会有很多的这个国家一级演员带来精彩的一个经典名曲的演唱会。 嗯， 说了那么多，我不知道大家去喜欢什么。如果感兴趣，现在就可以动身前往啊，在网上订张票，看看还有没有，然后就去看演出了。嗯， 或者呢，把你看到的精彩在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一下。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继续听歌。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O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eard you found the one you've been looking, you've been looking for. I wish I would have known that wasn't me.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春节特别节目，今天是大年初四，我们依然在好听的歌声中欢度新年假期。 风到这里就是年，念住过客的思念，遇到了这里真诚线，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

有他的昨天依然珍贵，不躲不追不悔，也坦然 关注天气情况。本市高空逐渐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夜间天气将转为晴天，扩散条件变为有利，轻雾天气消散，能见度转好。明天白天大部分时间本市有二三见四级的偏北风，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天气晴好，能见度很好，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空气更加干燥，要注意多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火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因东南部地区有轻雾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五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评选活动面向全球广泛展开，本次歌曲征集活动将评选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相关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或者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歌唱北京活动专栏了解相关情况。今晚8点，浙江卫视《王牌对王牌三》即将迎来第四期节目的播出，本期将上演春晚老字号 PK 春晚常青树的主题。在节目当中，沈腾带领欧阳娜娜、力邀蔡明、潘长江和大张伟组成春晚老字号队，对战王源、贾玲、白凯南、郭冬临和牛莉组成的春晚常青树队。在现场，两队在游戏当中各显神通，用笑声唤起大家的春晚记忆。同样在今天晚上8点，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三》将在央视1套9套暖心回归，继续讲述人和美食背后的温情故事。和前两季稍有不同的是，第三季将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中国美食的独特性，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探究中国美食的流变，深度讨论中国人和食物的关系。电视剧《我的父亲我的兵》将于本月26号登陆央视8套电视剧频道，该剧讲述抗日战争期间失散多年的父子重逢后并肩抗敌的故事。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春节期间，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是庙会游览的高峰时段，地坛庙会南门、东门，龙潭庙会西北门、北门客流量较大。请听众朋友前往地坛庙会北门、西门和龙潭庙会西南门、东门购票入园。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在回家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电、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18。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k。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是傍晚六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投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欢迎回来。 嗯，今天就不能再跟大家要红包了哈。对， 今天要聊一下习俗的问题。 是啊，我们前两天呢聊的都是这个过年的烦恼，是不是？ 嗯， 今天我们来说点实在的、有意义的，就是大年初四有什么传统民俗，好不好？北方其实有句俗语说的叫初一饺子初二面，这个你听过吧？啊，初三盒子往家转，初四烙饼卷鸡蛋。 所以说大年初四， 哎，这个可以变成那个 什么？ 可以变成嘻哈哎。 对， 要要初一饺子初二面的，初三盒子往家转，初四烙饼卷鸡蛋。还是不像西啊。OK， 反正大年初四讲究上传统上会吃什么，就是这个烙饼卷鸡蛋了。 嗯，所以现代人我们经济条件都好了，连这个山珍海味都吃得有点腻了。 嗯， 谁还会在乎这个烙饼卷鸡蛋呢？ 对。 但是这个从民俗的谚语当中也能知道，以前这个日子过得还挺艰苦的。 对。 一顿烙饼卷鸡蛋就是年夜饭， 就吃得不错了。 嗯， 所以得珍惜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歌。 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哎，烙饼卷鸡蛋，不知道今儿您吃了没啊？大年初四了，有这习俗吗？ 嗯，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我们刚才那段之后，会不会就是特别去找一下烙饼卷鸡蛋？ 其实还挺好吃的，如果那个饼烫得好的话，还真是不错。按照传统习俗，大年初四这一天呢，除了要吃烙饼卷鸡蛋，还讲究大家全家一块吃折箩啊。折箩呢，就是把几天啊前几天剩下的这个饭菜的，就是合在一块那大杂烩 啊， 就是等于是就打扫年货嘛啊，就别浪费。别剩下、嗯、 对，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习俗，就是要清扫室内，就把垃圾全部都收一收归一归、 啊、就是扔穷。 对， 也就是一些传统的习俗，还是要尊重一下啊。当然具体是怎么操作就是看大家自己了。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呢有我们这个之前录制的王牌新发现的回顾。 睡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劝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oh, 你还想怎么样，快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是注定我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撇在我身上都翻，不如跑一趟商店，它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 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

首歌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春节快乐，大年初四，我们依然在好听的歌声中来欢度新年假期。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前面我们聊什么来着？聊的是这个 烙饼卷鸡蛋， 就记得吃了，就是这个传统习俗嘛，对不对？还记得刚才那个怎么唱吗？出一饺子，出二面。又想到我们 那种魔性唱下去。 对，又想到我们去年那个合作的那个是理想生活家那个。好了啊，我们说到这个北方，其实初四有一些民俗，比如说有一个说法叫做初四灶王爷要查户口，因此呢也不宜离家 啊。啊，要带身份证吗？ 哎，不用不用不用，也不会查你身份证啊。但是这个说法虽然是无稽之谈，但是仔细想想其实很有道理的啊。为什么？因为从这个除夕到初三，人们除了熬夜守岁，就是走亲访友，基本上没在家待着啊，到处串。到了这一天，其实人会比较累啊，所以说需要在家休息休息。 对， 因此在我国很多地方，初四这一天啊，都讲究不出门儿。 家里待着， 对，也有人是过是初五，初四初五这两天呢，相对这个日子过得要比较清淡一些了。 嗯，还有人说这个年初四还有接五路的习俗。 嗯， 五路是什么呢？ 五路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后告诉大家。其实说不定大家也知道啊，先来听一首歌。The Siren Sky Follow Me Give Me Smile Out of Time You Want to Tell Me Your Story。I may be wrong, alright. I saw a cloud of yellow wine. Today you gave me your time. It's getting better out my life, you know. A golden light on the hair. A goldenModern life, a body take your time. It's getting better out my life, I know. A golden light on the hair. A golden day, every film do. A golden 那我们就吊了半天我们的胃口了哈，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回顾一下这个五路啊。所以这五路是什么？ 就是五路财神。 嗨， 对， 我还以为你说五路公共汽车呢。对哈，五路这个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五路财神，对吧？ 就很多商家在以前春节休假的时候，一般都会在初四晚上接请一些五路财神 啊，这是一个习俗 啊。等到初五开市的时候， 来图一个吉利 啊。对，虽然说这是这个接财神呢是一种传统的习俗，但是其实呢我觉得表达的是大家对于过好日子的一种期盼。 对， 所以我们娱乐最王牌在这儿呢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啊，越来越开心， 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刚来到北京，哪哪都觉得很新鲜，所以呢跟着我的脚步去探访北京地名当中的那些秘密吧。新年的第一周带大家逛逛北京的地铁站。也许你每天会坐地铁，对几号线倒几号线了如指掌，或者很多人看着站牌会发呆，王府井真的有井吗？别看王府井现如今这么繁华，其实在元朝以前这里可是不折不扣的郊区。直到忽必烈营建元大都时，王府井地区开始逐渐繁华起来，便有了一个像样的名字丁字街。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王府井一带一口气建起了十座王爷府、三座公主府，所以老百姓把这里称为十王府街。清朝以后，王府井地区由于紧邻皇城，依然是不少满清贵族建造府邸的首选，今天已经成为文保单位的北京协和医院旧址，就是在豫亲王府遗址的基础上建造的。王府井之所以得名王府井，是源于明中期以来街上的一口水井。按理说北京城过去有大小水井1000多口，为什么地图上单单标注王府井的这口井呢？主要是因为这口井是一口甜水井。过去北京城里的水井10之8-9是苦水井，做饭不香，洗衣不净，洗头粘手，而甜水井的水质清澈透亮，甘甜可口，是难得的稀缺资源，所以这口井自然珍贵啦。上世纪20年代，老井被泯没。1998年，王府井大街整修改造时被意外发现并进行保护，现在呢已经成为一道人文景点。所以说王府井也有王府也有井，真的是看地名长学问呢。改明儿您再去王府井的时候不妨去看一看。那么问题来了，刚才我提到王府井在忽必烈时代是叫什么名字呢？ 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9。 我的心想什么，我要让我们的距离慢慢的一直的一直靠近，用这一首歌来交换你的微笑我就开心，用我真心爱你。

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五点到七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唯一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琥珀色月牙。就算失去所有。透露着微光，照亮虚无迷惘，在残垣废墟之中寻找唯一梦想。古老的巨石声响，守护神秘时光，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坚定着希望去闯，唯一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琥珀色月牙。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我也不曾害怕。是声响，守护神秘时光，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坚定着希望去闯。 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嗨，大年初四啊，接着给您拜年啊、春节快乐！我们依然在好听的歌声中来欢度新年。今年的大年初四恰逢二十四节气当中的一个节气，哎，这就巧了。 什么节气啊？ 雨水。 哦。 就是刚好到这个节气，表示说到了这个时节呢，气温已经开始回升啊，冰雪融化，降水增多，故取名为雨水。 春天来了。 对，哎，有这个感觉。虽然说农历雨水时节呢，这个草木萌动，鸿雁来，春天快到了。但是对于在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还离这个时间点还要再等一会儿啊。 所以说有一个习俗叫春捂秋冻，现在别着急把这个棉外套都脱了。 是 不喜欢穿秋裤的一些女士啊，还是抓紧时间老老实实穿着，别冻感冒了。 你提醒的怎么就跟这个全家妈提醒似的啊？就是防止倒春寒嘛啊。另外中医上讲就说，雨水时间要养肝护脾，多吃蔬菜和水果，少吃油腻的辛辣的食物。虽然是春节假期，大家也不要暴饮暴食。 这是娱乐最王牌的小 tips 时间。 对，每次都要提醒大家，在饭点的时候，真是让人不由心生烦恼。你们俩干嘛呢？是不是又没吃你们家东西？好了，那就祝大家吃得愉快，反正别吃撑就好。然后也开开心心的过春节，继续听歌。

有可能已经发现我们的身份了，然后你记着交接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自己的身份的隐藏，还有就是晚上不要老是喝酒，尽量表现得正常一点 OK 吗？ 其实我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你们知道了吗？ 2018娱乐最王牌，敬请期待。 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呢就是这样了，刚才我们有小 tip 提醒，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还是期待着每一位朋友在初四的时候啊，这个也有一个精彩的夜晚。 是初四掰掰指头一算马上该上班了。 哎，你看我怎么就这么不喜欢你说这个，你看你是又是哪壶不提开哪壶是吧， 就是大家可以就趁早请假哈 这 这个也来不及了吧。好吧，就是大家做好安排，然后呢好好的享受假期，别忘了啊，初四烙饼卷鸡蛋，又说到吃上面了。祝你们吃得愉快，玩得开心。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我们初五再见。 小酒馆的门口。